这份文件主要还是把过去难以定性的跨界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了明确，比如在整治中发现部分 P2P 网贷平台也跨界做资管业务，还有平台做收益权转让业务，如今这些都可以明确纳入监管，即便剥离也必须将存量资管业务压缩为零。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共布局建设自助银行 16.84 万家，比上年增加7300多家。2017年，多家银行铺开智能柜台，所谓智能柜台是指客户在银行提供的智能设备中办理多项非现金业务，包括开户、签约电子银行、转账、结售汇、个人贷款、信用卡申请、理财产品签约、贵金属买卖等12个大项、107个小项的业务，覆盖银行柜面 80% 的非现金类业务，大大减少人力成本，柜员的职责被削弱甚至被取代。据银监会网站介绍，2018年1月份至今约三个月，中外资商业银行获批关停的营业网点已近180家，其中银行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占多数。工商银行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末，其机构总数为16888家，比上年末减少312家。为推进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北京正在研究集体土地租赁房长期贷款政策。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华夏银行四大银行的北京分行作为首批试点已出具了贷款方案。某试点银行方案显示，贷款利率根据项目和资金市场情况适当的浮动，贷款期限最长25年，还本付息计划也比较灵活，可按月或季度归还贷款本息。北京春季房展将于4月12号至15号在北京展览馆开展，届时将有400多个国内外精品的地产项目参展，居民改善升级、旅居地产、养老地产、海外地产投资、智慧地产等将会是这次房展会的亮点。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旅游地产正逐步过渡到旅居地产。2017年北京春秋房展会期间，云南展区成为了整个北京房展的吸金区，两次展会共接待到访客户7000余组，成交159套。展会后期组织多个看房团到访云南看房，后续成交1000多套。北京市停车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炯近日表示，依据此前出台的北京市政府路侧停车管理改革方案，未来北京路侧停车将由特许经营改为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在每个区招标1到2家企业进行管理，而到2019年，每个区经营管理路侧停车的企业最多不超过2家。业内认为，这或许将加速中小停车管理企业的出局。除了特许经营向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转变并限制各区企业数量之外，在收费方面，未来全市路侧停车收费将由经营性收费改为政府非税收收入，全部纳入各区财政账户，也就是说，路侧停车管理企业将成为纯粹的服务提供商，不再从停车费收入中直接获取收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表示，京津城际铁路将从下月起对高等级级别与二等座的比价进行调整，调整后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一等座票价将由65.5元上涨到88元，特等座票价将由93.5元上涨到99元。不过此次票价调整不涉及京津城际二等座，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二等座票价依旧保持54.5元不变。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夫妻离异合办的公司该怎么分配，该怎么处理的话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侯德宏律师。侯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说起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最近呢有一位名人啊，他的这个事儿呢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前两天他的前妻发文表示啊，自己在一家公司成立之初就担任法人，并且有这家公司 90% 的股权。在2016年初，这个明星以及他的表妹以公司要被整体收购为名啊，骗取他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了这位影视明星，同时呢向他保证只是名义上的转让，他呢还是公司的股东。最近这位明星前妻以自己是明星持股公司隐名股东为由，起诉要求查阅公司相关的账目及财务报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张三和李四啊离异了，可是在离异之前呢，这个男方啊和他的表妹以公司要被整体收购为名，让这个女方把所有的股权啊都转让给这个男方，同时呢向他保证说啊，这只是这个名义上的手续上的，他呀、啊、女方啊还是公司的股东啊。当时啊因为他们没有出现婚姻的这个破裂，所以说一切都相安无事，但后来啊他们俩离婚了。那这个时候呢女方就不干了。那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侯律师哈，像这个案例当中女方的这个诉求有没有合理性？ 首先呢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咱们公司法是规定了第33条规定啊，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的章程啊、股东会会议记录啊、董事会会议决议啊、监事会决议，还有财务会计报告，并有权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但是咱们也注意到，这个公司法里面的规定是股东有权查阅。那我注意到这个明星离婚财产纠纷这个案例中呢，他其实他这个股东身份还是没有被法律认可的。在咱们法律规定中实际上是没有隐名股东这一说法的，实际上是有一个实际出资人，而这个实际出资人跟股东的概念是两个概念。案例中也经常会遇到隐名股东请求查阅公司账簿，但大部分都是败诉的案例。 什么叫做隐名股东呢？隐就是隐藏隐匿的隐，名就是名字的 名。 您解释一下这个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咱们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呢，他都是经过工商登记备案的股东。而有些人呢，他因为有些原因不方便登记备案，他就作为实际出资人，但是呢推出一个人来作为工商登记备案的那样一个人，也就他俩形成一个，我把钱给到你的账户，从你的账户再打到公司的账户，那我是实际出资人，你是经过工商登记备案的那个股东，但是呢我就隐藏在你后面成为一个隐名的股东。 好，这是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代持的行为呢？ 对，会有一个，如果说有代持协议的话，这就是一个代持行为。 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说如果有代持协议的话， 对， 他的这个出资人还是拥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股权的。 是的，所以我刚才强调要有代持协议，一般隐名股东的身份确认都是建立在代持协议基础上的。 当然这个案例我们并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代持协议， 对对， 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这个证据哈。 对对。 但如果说夫妻两方啊开个公司，那么有一方呢同意啊把自己的股权呢让另外一方来代持，是吧？好比就是男方的表妹也好，或者是男方的这个家人也好，等等哈。那么如果有一天他们俩离异了，那么这个被代持的一方他还可以获得股份吗？ 是这样的啊，刚才我只说到了代持协议，而实际在实际的案例中，实际上我们是需要一个在这个公司的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你这个代持身份，你这个隐名身份，你才能成为这家公司的一个隐名股东。也就是说不是说你签一个代持协议你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隐名股东的，因为这个公司它是一个人和与资和的这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进来成为我的股东，也需要经过其他股东同意，不管是你是隐名的还是显名的，你都需要一个股东的一个人和。 所以说有可能这个代持无效， 也有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显明的股东、 哦、啊， 打官司也无法确认他这个股东身份。 嗯，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还要有过半数的股东同意， 对、嗯、 你这个代持才是成立的， 才 是有合法有效的。要不然你钱即使是给了对方了， 对， 那股份可能也就真正送给对方了。 对对对，当然他之间的这个钱款形成一个借款关系啊，或什么的，再另行处理。 嗯，啊、好。那么如果说这个公司啊，就是夫妻两人合伙开的。 嗯， 他们俩占有公司所有的这个股权是吧、 嗯、是。 那其中有一方说让另外一方的这个亲戚代持一下吧。 嗯。 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还有没有可能获得股份呢，在离异之后？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嗯，他这个股份首先来讲，在代持的那一刻，不管你找的谁代持，这所谓的另一个股东是指配偶另一方、嗯、那你就需要他签署一个文件来认可他这种代持身份、嗯。当然他俩之间的代，他跟那个被代持人之间的协议，也就代持人跟被代持人之间的协议里面，就需要一个所谓的配偶一方的签字确认，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其他股东的同意。 嗯、 但是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如果在这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加入了其他股东， 嗯、 那这种情况下又引入了其他股东， 嗯、 所以说也要看情况而定。 哦、嗯，好，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很复杂啊，就是夫妻创业啊。或者是夫妻开公司， 嗯， 有一方呢不想在这个工商登记上出现啊自己的名字， 嗯， 找另外一个人代持， 嗯， 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问题，也合法， 对 吧？ 对， 对啊，你出钱，他给你持股， 对， 是吧？ 对， 但是呢，就是说相关的手续得履行好， 是的。 一个呢就是要有这个代持协议， 是 吧？包括这个资金的这个出资的这样的一个。 相关的证据、 相关的这个证据要保存好。 对对。 此外呢，就是说刚才胡律师谈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要过半数股东 同 意。同 意。 啊，同意。 是的。 嗯。那么这个案例呢，目前来说还没有最终得出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也啊保持关注哈、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嗯、 夫妻在开公司啊，在这个出资的问题上，以及在这个股份分配上，包括日后的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上面啊，分别有哪些情形？你看他们俩原来开公司开的挺好的是吧， 嗯， 为什么就要弄出一个这个代持的决议来，这是为什么呢哈、啊、也请侯律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啊开公司啊感情还好的情况下啊，都是怎么来处理公司的这些事务的。 嗯，他是这样，分两种情形，也许是这个夫妻双方都经营这家公司，但是股东呢只有夫妻一方。 嗯，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说将来真的产生争议的话，那这个关于这个股权的争议，那就必然这个这一部分财产如果是婚后所得，那就平均分割。但是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如果只是一方是股东的话，那么这个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所做的任何决议，实际上哪怕就是你真的是这个啊，背后的这个实际出资人，你也不可能享有这个公司的相应的决策权，因为公司登记备案呢，就只有这个配偶一方。也就是说，公司经营过程中，如果只有配偶一方是股东的情况下，这个公司的经营只听从这个配偶一方的，哪怕这个另外一方实际上是个控制，实际上是整个公司的控制人，但从书面决议的角度来讲，只看这一个人的文件就可以。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是说，夫妻双方都是股东的情况之下，就需要考虑到，如果为了公司良好的运营的情况之下，最好不要建立那种五五制度的那种股权架构。为什么呢？这很容易让公司陷入一个僵局。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俩的婚姻出了问题，也就意味着这个公司可能就会没有办法继续经营，相关的有效的重要决议就无法做出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考虑到公司良好的运营和以后的长期发展，即便是夫妻成为股东，最好还是不要建立五五这种架构的股权架构，可以引进一个新的其他股东，或者说你俩的股权比例调整一下，有一方能够形成一个控制权啊，就大概这是两种情形。 哦、为什么要有一方形成控制权呢？就是为了有一天夫妻不和，或者是观念不一致， 对 公司的行为最后没有办法统一， 对 吧？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策，因为你俩一个头赞成一个头反对，这个票就没法通过。 对公司就陷入一种僵局啊，有一些重大的决议它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 嗯、 有一些需要二分之一以上的。那么所以说为了保证公司运营，你必须在保证相应的投票权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决议。 嗯 啊， 好，这是第二种情况啊。 对对。 还有什么情况吗？ 还有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代持，这种代持的话，实际上还是需要有相应的代持协议的，或者说夫妻双方对于这个股权做出一些婚内财产的约定，以保证这个公司不因为婚姻问题而影响它的发展。 嗯，您刚才谈到的这个 婚内财产的约定这个很多人会感兴趣啊。 对对对。 因为可能也有一些人他就像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啊， 嗯， 他不参与公司的这个管理。 对。 那么公司的这个股份呢全是某一方或者说男方吧， 嗯 啊，但是他要考虑到如果他们关系不好的话，他自己怎么能够获得一部分的这个财产。 嗯，是这样，有两种方向吧。一种是从夫妻的角度来讲，嗯，一方成为股东，另一方不是，而另外一方这个不是的，他就想着我如何获得这个相应的财产权益，这是一种角度。还有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说一方是股东，另外一方不是股东，从其他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我如何让你的配偶不参与这个公司的经营。 嗯， 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种角度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这个公司的股东，那么你们俩不签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这个股权是在婚内获得的，从法律上来讲必然就成为一种夫妻共同财产。 哦，就是说如果你们俩是结了婚以后办的这个公司， 嗯， 打个比方啊，男方在经营管理这个公司，男方也占有这公司的股权，不管是多少股权啊。 对对。 那么女方呢是没有参与，是吧？女方还自己上着班或者干别的事儿， 对 吧？ 对。 那么这个男方在这公司里所获得的股权和这个收益， 对， 都是他们俩的这个 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 是的 啊，这个你不约定也没关系， 对， 是吧？ 如果你约定了，可能基于某种考虑，比如公司为了引进投资进行某种约定，也是可能的。这就是前面咱们很非常熟悉的一个土豆条款， 嗯， 就土豆视频当年那个王威跟他爱人离婚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故事，说这个土豆视频当年要上市的时候，因为王威在离婚的时候没有针对这部分股权进行处理，然后呢，结果在卡在快要上市那个点上， 嗯， 他已离婚了。前期啊，提出了一个关于这个股权财产的分割，结果呢就冻结了这部分股权，然后就整个的影响了这个土豆视频的上市进程，所以也损失了很大的利益。就从那以后呢，很多的投资人以及相应的股东之间都会有一个特别条款，叫做让相应的配偶过来签字认可你对这个公司没有任何股权的主张，你会放弃对于股权的相应权益，或者说是你将来会配合我们签署任何关于股权投资啊或公司处理相应的文件的签署。也就是说进行一个土豆条款，咱们就称为土豆条款，一个特别约定，以防止相应的配偶不参与公司经营，但是却对这个因为对这个股权享有这个共同财产权而影响将来这个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影响到他这个股权架构的稳定性。 嗯 啊，所以说这个股权的这个处置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从夫妻的角度上来讲， 他是应占有这个权利的。 对。 但是如果从这个投资人或者说这公司的合伙人的角度来说， 对， 他们就特别不希望啊，拥有股份的这个合伙人他的配偶 对 还来分公司的股份， 对， 或者是他有这个权利来阻止公司的某些行为，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矛盾，所以刚才您就谈到了，就是说要让夫妻一方啊，或者说女方吧， 嗯， 或者男方吧啊，签署一个协议啊，我放弃对这个公司股份的占有， 对 对 或者是这个对于公司一些决策的这个权利， 对对对 啊，那这么一来的话，是不是对于不参与公司的这一方， 他就有利益上的损失？ 对， 所以呢，夫妻财产约定就非常重要了。就是说， 嗯， 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声明的签署的话，那必然你对这一方是有些补偿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签一个婚内财产约定，约定一下。 嗯， 如果说将来啊离婚的话，财产怎么约定，或者说是或者咱们结婚之后这一部分财产，你的财产归你，我的财产归我，或者你的财产哪一部分归我所有啊？如果你正好又签署了这样一个声明的话，那么就要在这个婚内财产约定中进行一个相应的补偿行为。 嗯 啊，因为你前提条件是人家放弃了那部分股权，那你必然就要从另外的财产上进行补偿。 嗯 啊，所以说这个婚内财产约定跟着这样一个声明，它是一些文件的一个配套实施。 好， 嗯。 但我想呢，就是有些公司呢，他们可能一开始也没想着要做那么大， 对， 是吧？可能也就是开个小买卖， 嗯， 是吧？一年呢，可能有个几万、十几万啊，哈，几百万的流水，大概就是这样，对不对？没想到要以后被人收购或者是上市等等，所以而且两人关系也都很好， 嗯， 平时挣的钱呢，也大家一起花， 嗯， 所以可能就不存在像您刚才所说的，再签一个这个放弃股份啊，或者是说一个婚内财产的这个， 嗯， 一些这个分配补偿的协议啊， 嗯， 可能就哎不存在。那么如果说啥都没写， 嗯， 啥都没写， 嗯， 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俩要分割财产的话啊，感情不和了， 嗯， 怎么处理呢？ 即便是一方持有，

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入夜以后，本市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对出行影响不大。明天白天有明显的北风，阵风达到7级左右，户外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70%。明天白天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最后代表编辑李琛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来说说哈、这个财富的保全的问题啊。财富的安全其实也是跟财富的增值同等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侯德宏律师。侯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位明星啊，他跟前妻的这个离异怎么来分公司股权的案例说起啊。说一说如果夫妻之间有一方或两方呢合办公司，如果感情不和，那怎么来处理公司的一些这个股权的问题啊。上半段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只要是在婚后啊，夫妻二人成立一家公司，尽管有一方呢在工商登记上并不占有股权，他可能也想有这个公司一半的这个股份。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两人关系不和，怎么来防止其中平时经营公司的这一方他来转移公司的财产？比如说公司现在是值100万，他以1块钱的价格卖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哎，请侯律师来跟我们解释解释。 很有可能会出现的，这就看这个情况出现在什么时候。假如这个情况出现在了这个正好是夫妻离婚诉讼期间，或者说产生了这种感情纠葛期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被隐瞒的这一方发现的时候股权转移并没有完成，你可以申请法院撤销这个股权转让协议啊，因为他涉嫌恶意转移财产， 这个交易没有完成， 对， 还可以申请撤销，但是前提是你发现了。 对，前提是你发现了。但如果说在你之后发现了，说这个离婚后发现了他有这样一个股权被转走了啊，你也可以申请离婚后财产纠纷，但是那个时候你需要证明这部分股权是值多少钱的。比如说这部分股权应该值100万而不是1块钱，这个时候呢你举证的这个能力会受到限制。当然因为你比较熟悉这个公司的话，你还是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支持，比如说财务报表之类的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举证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来讲的话，这个公司的股权因为它涉及到 一方与另外一些人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可能配偶另外一方不参与经营的情况下，他很难掌握。 是的， 嗯 那就很难。 对，所以如果说一旦出现离婚诉讼相关的股权是可以申请查封的，在离婚诉讼期间这部分股权是不动的，啊，防止他转移。当然，他如果说你起诉到法院之后，他如果说进行转让的话，你这时候可以立马申请向法院撤销这个行为。 好，就怕是神不知鬼不觉。 对，就怕这种情况 啊，就怕这种情况啊。 对对对。 那因为这个某一方他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的经营和管理，所以说相关的账务他也不了解。 是的。 或者是他没有提前做一个证据的保全。 是的。 嗯，所以对他来不利哈。 对。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估计很多人听到这儿就会心里咯噔一下。 对。如果说婚姻已经说是出现了问题的话，可以啊。实名制，就是说把他的股权先转让给配偶一方，就你认为你要分割一部分股权，你可以先转让，或者说已经产生纠纷了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向申请法院保全他，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如果你不保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处理了这个资产的话，将来如果他真是涉嫌转移财产的话，虽然法院会惩罚他，因为转移财产，因为涉嫌恶意转移财产少分或者部分财产，但是问题就是说当他已经没有其他财产的情况之下，他就是少分或者部分财产，也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利的那种条件了。就所以说来讲的情况下，如果产生纠纷，立马把这部分股权查封是最有效的方式。 嗯 啊， 这个还不像房子啊，因为房子买卖呢，大家要看离婚证， 离婚对 啊 对， 或者是要看你的结婚证，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公司呢，他只看这个股东登记， 对 啊，你没有在那个股东上面，他不会问你。你还有没有配偶，是不是他是不是应该同意， 对，股权转让不看配偶是否同意啊，他的房屋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呢，他要求人在房产证上加个名字，这个呢除非你在哈工商登记上再加一个你的名字， 对， 这个可能是在源头上就能够制止这种行为。 行为啊，对，或者说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说对这个公司感兴趣的话，你倒不如做一个股权转让，形成一个在工商登记备案的一个股东。 嗯， 你要是对这个事情对这个公司没有任何兴趣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到时候分割这部分股权相应的价款就可以了。 对， 只怕到时候股权的价款你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对、 啊、 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法律关系啊，其实夫妻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信任，因为夫妻之间的感情不能什么时候都拿法律条款来约束或者是来做一些等价的交换啊。 对， 哎，但是呢在现实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啊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形，所以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多的是跟大家来谈法律关系，所以就会出现第二种情况了啊，就像刚才侯律师所说的啊，那我也要在这个啊公司上面啊登记一下是吧，哪怕我找个人代持啊也可以等等。这个时候呢公司的股东那一块啊，可能其他的股东那一块就会认为，万一你们俩这个感情不和是吧，你们俩都是在公司的这个股东登记册上面是有名字的。 嗯。 万一你阻挠公司的这个一些行为怎么办，那我们作为其他的股东会不会受影响呢，这个时候啊就会要求不参与公司经营的那一方啊写一个这个放弃的权益。 对。 就刚才侯律师在上半段所说的啊。那我都放弃公司的股份了，也放弃这公司的这个决策投票权了。那么我在这个补偿协议上可以要求哪些内容呢，具体来说，比如说就跟公司有关的这块的这个财产，我可以要求哪些内容？ 嗯，这个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他这个财产分两块，你可以从他其他财产中获得补偿，也可以，虽然说你退出这个股权的所有权，就是你不拥有这股权的所有权，但是有一点，如果他进行股权转让的话，相应的价款你是可以向他主张的。比如说配偶一方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另外一方放弃了对于这个股权的所有权，但是这个股权他之所以会这么在意，这么形成这样一个什么放弃啊声明啊之类的原因，是肯定是有投资人要过来。 嗯， 这种情况之下他既然让你放弃，那你们俩就可以签一个协议，做一个财产约定，你股权转让价款中的多少是属于我的。 打个比方啊，这家公司呢还是100万是吧，男方呢占有70%的这个股份是吧， 对， 还有30%呢是他们的一个朋友啊。 嗯， 那么女方说好，那我签一个协议，我不占股份啊，这公司我不占股份。那么有一天呢，这100万的公司啊变成了1000万了，男方还是占70%的股份，但是呢原来的70万就变成了700万了。那这个时候女方可以要求男方写一个什么呢，就是公司增值之后 之前咱们讲到的声明是签给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到时候如果将来这个配偶不在公司的配偶他主张的股权的时候，投资人或者说其他股东可以说，哎，你当时签了这么一个声明，你不能再主张了，但是并不代表你放弃了夫妻双方之间的一个权利义务， 对， 就你俩签一个补偿约定，夫妻持有股权的这一方一旦转让股权或者公司这个股权增值，我要享有增值部分或者股权转让款增值的多少比例。 好，大概就是这意思啊，就是从70万到700万， 对 啊，他要享有的就是不管是70万的多少还是700万的多少， 对， 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个协议里面啊，这两口子要约定好的。 对，就是将来如果产生损害的话，你可以向这个配偶另外一方去主张。 嗯 啊，你虽然不能向公司主张，但是你可以向配偶这一方主张。 就是你向他个人财产， 对， 他个人的那一部分钱去主张就行了。 对 对, 对， 不管这公司最后卖了多少钱，是不是？ 对对对。 啊，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这公司它市值很高。是吧？可是没有变现，没有变现，就是说他名义上好像拥有了这么多的钱，但事实上呢，到不到手里还是个未知数。 对， 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但是他们感情可等不了太久，可能已经要黄了。 针对这一部分股权的话，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个约定。将来你股权转让的时候或者说是变现的时候我享有多少，这个是证据是可查的，因为股权转让需要经过工商登记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做一个附生效要件的这样一个合同约定，也就是说到什么时候一旦你股权转让我就享有这样的一个请求权，可以做这样一个合同约定。 比如说他们是今天啊离异，但这个公司呢可能要过2年才被人收购呢， 对 啊，当时呢是70万，过2年才变成700万， 这个约定不一定非得在离婚的时候，可以在结婚的时候甚至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财产约定，就针对股权这一块在结婚或结婚之后叫婚内约定嘛，都可以针对股权这一块做一个相应的约定。你如果约定了这一块，即便你不享有股权，但你享有股权转让相应的对价或增值的相应对价，将来有一天你真的实现了那个条件的时候是可以主张的，根据这个婚内约定是可以进行主张的。 好，那您感觉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做这样的约定的多吗？ 很多很多的夫妻在成立企业的时候，因为感情好，大家共同奔着一个目标去经营，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不好的时候，所以这种约定是非常少见的。而且你们真的要做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最好能做一个经过公证的这样一个约定，针对股权这一块做一个公证的约定。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在于，当你夫妻感情不好了，公司还是会继续经营的，你们针对这个公司所获得的利益还是继续增长的。反而不要因为你们现在不做这样的一个约定，然后将来分割的时候争得头破血流，还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是这种约定不是特别多，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对这块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做这样一个合同约定。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那么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就是说夫妻以一方名义去投资一家公司，要不要征得另外一方的同意呢？ 不需要征得同意。这个在咱们股权转让中以及相应的投资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可以看到，它跟房屋买卖不太一样。你投资成立一家公司之后所形成的股东，如果是婚前投资形成的，这个股权虽然由你所享有，但是增值部分所获得的这个财产利益部分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如果是婚内投资成立的形成的股权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除非你有书面约定说这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就是我们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其实这也算是投资一家公司。对吧，比如说这个夫妻二人拿了10万块钱其中有一方去开个户。去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那么当时是10万如果这个股票涨得好可能变成20万了。这个时候他们要分割财产的话，这20万怎么分呢？ 这个股票的话不同于股权，这个股票的话因为它是属于在二级市场上可以自由流动的啊。 嗯， 一种你可以直接获得相应的股票的权利，就是进行那个登记过户就可以了、 嗯、 啊。还有一种就是你要这一部分，它是有市场价的嘛、 嗯、 你可以要这部分股权的对应的市场价款、 嗯、 啊，这是可以分割的，就看你的一个合意、啊、 嗯，好，就是说你自己去开个户，你拿这个一半的股份也行，或者是说把这个股票卖了你分一半的钱也行 也行、 啊、但刚才说的是十万变二十万，如果十万变五万呢也一样 是吗？也一样。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哈、啊，这个夫妻之间开公司啊，或者是夫妻有一方去投资公司啊，如何来处置啊这个财务和这个股权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也请侯律师来介绍一个相关的案例哈、啊，我们通过案例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这里面的法律关系。 好的。嗯，这个夫妻的股权的问题啊，其实在咱们这个实践过程中发生过很多甚至很悲惨的一些股权战争啊。如果说大家有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真功夫那个案例、 嗯、 那个案例表面上看是因为一些经济问题蔡达标进入了监狱啊，实际上是背后是有股权战争的。为什么呢？真功夫在成立之初的时候他们的股权比例是五五分，也就是说真功夫蔡达标和他的配偶是 50%， 他的小舅子潘玉海是 50%。 然后呢后来蔡达标跟他配偶离婚之后，他跟他小舅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太好了，不太好之后，这个蔡达标在经营的过程中又引进了新的投资人，逐渐的就影响到了这个潘玉海的相应的利益，所以他两个人就是发生了一个股权战争。 嗯， 而这个蔡达标的股权是 47%， 潘玉海的股权也是 47%， 两个人的权利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种经营公司经营过程中，蔡达标可以行使蔡达标的权利，这个潘玉海可以行使潘玉海的权利，潘玉海最后行使了一个类似于某明星的这个查证权、 嗯、 然后呢查出了蔡达标的一个经济问题，然后呢以此为由让蔡达标进了监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表面上是蔡达标和潘玉海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他背后是有夫妻这个股权分割的一个问题在里面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当初设立的时候夫妻的股权没有分割的，没有进行一个有差别的一个分割，都是进行了一个五五，包括最后都是一个类似于相同比例的一个股权架构。 他这个您刚才说的这真功夫就是那个快餐店嘛、 哎、对 吧，这个创始人和他的老婆占50%，然后他的这个小舅子占 50%。 后来有一天呢创始人和他这个老婆离婚了。 对。 又引入了新的投资人。 对。 那么这时候的创始人是占47%。 对。 他那个小舅子呢也占47%。 对。 其他的股东呢就占6%。 对。 是这一个意思是吧，那他的老婆那个时候的股份去哪里的呢？ 他中间有一个股权转让给了蔡达标。 哦、 嗯、 也就是说他从他老婆手里买过来了很多的股份。 离婚的时候。嗯，有一个股权转让。 嗯，所以他最后是占了47%。 47%，他两个人形成这样一个。 啊，他占了47%，他小舅子还占47%，剩下6%是其他股东的。 对，他这个案例特殊之处，虽然说加入了一个他小舅子的这样一个特殊身份，但是在起初的时候还是因为婚姻关系而引发的这种股权架构的一个对等的这样一个架构。 嗯、 没离婚的时候，他跟他小舅子是一起的。但是一旦离婚之后他俩就形成了两个互相战斗的一个股权。 那么这种股权对等带来的问题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说当两个人的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公司整个的就陷入僵局， 就没法行使这个投票了是吧？ 对，包括真功夫的创始人在开始的时候在引进新的投资人的时候，他想做过一些相应的决策、 嗯、 相应的一些动作啊，所以就引发了另外一方的反对、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实施这些政策，即便是投资人支持他，他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决议、 嗯、 因为他两个人股权比例加起来都形不成重大事项的一个决议，有效决议。 嗯，重大事项 2/3 以上，要2/3。 对 对, 对， 这47%加6%才53%。 对对对， 远远不够。 对对对对、 嗯、所以这公司就瘫痪了相当于。 对, 对, 对， 然后呢小舅子那一方呢因为也是一个 大股东， 他还可以查账。 对， 最后呢通过账目发现他的其他的经济问题。 对，是的、 嗯、 这种都是因为这个婚姻关系而进行的一个股权架构。这是一个，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土豆视频那个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夫妻关系而引发的一个股权的问题。虽然不是股权架构的，但是是股权处置没有处理好所以引发的一个问题、 嗯、 是影响了一个重大的经济利益啊。 嗯、 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从我们做过的案例中，就是有那种以夫妻一方投资成立公司，冒用另外一方名义。夫妻关系好嘛，拿个身份证过来用一下啊。之前咱们是成立公司做股权登记是拿身份证就可以的，结果呢，离了婚之后发现啊，或者说配偶去世之后发现他名下还有股权呢，他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当时注册的时候，他是有巨大大额的一个那个注册资本的一个承诺，也就出资承诺。那这种情况之下，到了出资时间了，那你这个股东就必须得出资。这个时候，这个被这个冒用这个名义成为公司股东的这一方，突然间发现他欠公司好多钱呢，还 他要出资。 对，因为他要履行出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从来没有经营过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有很多其他的股东，他都不知道这家公司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却要履行一个出资义务啊。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个夫妻一方再信任，当他拿你的身份证去做事情的时候，你也要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这个也是案例中遇到的一件事情。 刚才您说的就是说，甲乙双方是夫妻啊，甲拿着乙的这个身份证啊，也去登记了，成为公司的这个 股东， 注册的股东了， 对 吧？ 对。 但是呢，公司是要出资的嘛？ 对。 你不知道，甲这个时候呢又突然离世， 对。 那这个时候他到哪去找那么多钱？ 对，是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其实这个案例中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当初他没有签过字，他还可以履行相应的程序，说确认这个股东身份并不是我， 无效的。 但是他其实在夫妻成立中他一般会有签字，原因是他不注意，你让我签个字我就签个字了，签字实际上还真实是他的，这个时候你再主张说我不是这个公司的股东，那有可能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的。 好啊，通过这些案例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们夫妻二人啊，确实有一方在参与公司的这个投资或者是经营的话，你不参与，但你任何形式下的这种签字，一定要注意它背后的内容是什么。 对， 也要考虑好日后的一些风险点。 是的，是的，这个不是说你签了这个字，当初给你承诺没问题，你就签个字，以后就真的没有问题。比如刚才那个所谓的出资义务来讲的话，你就得履行出资义务。万一是个小额的，你还可以；大额的呢，上千万的呢，现在这个公司注册资本都是那个承诺的那种，就认缴制度。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到了认缴期之后，你就得出资。如果你不出资，相应的债权人是可以过来主张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那他实在是没钱了，那怎么办呢？ 那就形成一个债务呗。 形成债务了。 对啊。你这个相应的，人家债权人如果起诉公司的话，发现你已经到了出资期，你没有出资的话，他可以让你承担连带责任。 那如果我没有债务呢？这公司刚成立。是吧， 那就没有问题 啊！ 只要没有债权人，公司 就 没有问题。 就黄了吧，这事儿就算是这个公司就成立不起来了呗。 对， 注销就行了， 注销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公司还欠着债， 那就不好了， 那就不行了。 对，是的。 今天呢，我们是从一位明星夫妻离婚啊，合办的公司该怎么处理这个话题啊谈起。那刚才侯律师也谈到了，就是很多夫妻在这个感情好的时候呢，办公司啊不会考虑那么多啊。但是呢，在离异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呢，还会争得你死我活的啊，弄得很尴尬啊。如果在婚内感情好的时候呢，要签，是不是大家在感情心理层面上呢，又有点接受不了啊？那您认为什么样的时机来谈这个话题会比较合适一点？ 是这样的，在公司成立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要对财产啊、对股权做出相应的约定，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话题是最好的。公司一旦成立，为了保证这个公司以后不受到这种夫妻关系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配偶之间提一下这个事情，咱们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什么样的文件来保证这个公司的运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比较可以理解的。同时呢，有一些夫妻可能在结婚的时候就做婚内财产约定，这个时候可以有预见性的说，如果成立公司怎样怎样处理也是可以的，可能在这两种时机下去处理是比较合理并且不伤感情的。同时呢，就是说如果夫妻成立这个公司的话，因为你们夫妻俩都是股东，你们俩可以做一个股东决议，或者在公司章程上就进行相应的约定，就是说这部分你的股权是你的，我的股权是我的，同时呢再做一个良好的股权架构，不要做五五分的那种股权架构，做个7:3的或者多少的，只要不是五五的，或者说形成一个其中一方持有2/3以上的，其中一方稍微少一点的那种，就是能够保证你们俩的纠纷你们俩去处理，公司正常运营就可以了。 好，刚才侯律师谈到了婚前财产公证，其实一次性做完 是比较合适的啊。 对对对。 啊，当然可能也存在，就是说当时没想着要创业，日后有一方想着要创业了。 对、嗯。 那么就是在你创业成立公司的时候来做这个约定，也是比较合适的。 对。 啊，此外就是这个股权的问题，一定不要五五开啊。 对。 你想着你一半我一半，好好说话。 啊 啊，咱们这个五五分，但是公司呢，它确实还是要有一个这个经营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们都五五分的话呢，感情破裂的话，这公司就会最终大家都落不着好啊。 对。 但是您谈到的就是我们三七呀、啊，或者是怎样啊，八二等等，那少的那一方会不会想啊，我们俩感情是挺好的，我少一点无所谓。如果感情不好了，我就占20%，就占30%，那是不是对我就不利呀？ 一样啊，刚才咱们也讲到、嗯、你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财产补偿嘛， 嗯， 对吧， 就是要做好配套的这种 对 文件的签署啊。 你牺牲的这部分股权利益并不代表你后面的财产受到损失，你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财产约定、 嗯、 因为股权的约定只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运营的啊，所以这样的约定还是比较值得借鉴的。 嗯，比如说啊，你就占20%啊，对方占80%。 嗯， 但你还可以再做一个约定啊，对方那80%的收益，你要占50%。 哎，对对对 对， 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可以让专业人士结合你们自己的情况 啊，再做一些 约 定。 对对对、嗯，前提就是说保证这个公司的运营不受夫妻关系的影响，同时还能够保证这个夫妻之间不因为股权的持有状况而在财产上受到影响。那如果这样做的话，进行约定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嗯、 啊，说清楚， 嗯、 啊先分割清楚，到时候如果说真的离婚分割的话，也是可以比较清晰的。 嗯嗯，好，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到这里就即将结束哈、啊。其实很多明星或者是很多这个企业家，他们的这种啊财务纠纷，或者是他们的这种啊婚姻关系的纠纷啊，也是从一定层面上给大众啊做了一个普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我们不关注小道和八卦消息，我们关注的是每一个人他们在面对啊这个感情的起起伏伏，以及他们这个公司经营的这个起起伏伏过程当中所作所为，因为他们背后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法律关系和一个又一个的这个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的真实的状态。那么如何从这些案例当中哈、啊、规避一些风险，这是我们今后的节目还要为大家哈、啊、关注的要点。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侯德宏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做了这么深入浅出的分析。好，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 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1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厅非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